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。 唉，这时耳畔突然传来一声叹息，程贤的怀抱蓦地空了。他抬起头，见诸多幻象消失不见，沐春真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面前。北冥君童如稍微远些，手中被乌黑的锁链所束缚，周身被一团白光笼罩，白光中无时无刻不生出雪亮的刀剑，刮着他周身血肉。他却十分安宁地与自己的白骨并排而坐，并没见什么痛苦之色。 师父，师祖这是…… 童如远远地冲他点点头。 罪无可恕，死后受刀山火海千刀万剐之刑，看着不血腥吧。 沐春真人冲他笑眯眯地招招手。 长大了你还是这副七情不上脸的鬼样子，一点都不讨人喜欢。 像大师兄那样每天变着法儿的作妖闹人，难道就很讨人喜欢吗？ 既然他那么讨人嫌，你干什么还抱着不放？ 程前脸色微微暗了些，闭了闭眼好半晌，才低声道： 是，弟子放肆了。 沐春真人的笑容渐渐淡去，想和往常一样抬手摸摸程前的头，一抬起手来却发现程前比自己还要高一些，够起来居然有点困难了，一时间有些尴尬地停在半空。程前默默地将双刃放在一边，跪了下去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远处的童如不慌不忙地开口。 忘忧谷是人间一死地，世间流离失所的魂魄大多会在此地徘徊一阵子，再各自散去。还有那不算生不算死的，等在这里与草木共享。按理说生人是进不来的，上次噬魂灯和我两样大凶之物同归于尽时，激发了他那半成的追魂符。因你已不算活人，他们两个小东西亦还不能算人，所以被一起裹了来。这一回他已经不是凡尘肉身，当然能来去自由了。 我魂在三界，身已在坑外，以后再没脸说什么幸为行义了。 沐春真人深深地看着他。 孩子，来忘忧谷做什么？ 程前将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 哦。 沐春真人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片刻后他凉飕飕地一针见血道： 我还以为你是来上坟的，闹了半天是来挖坟的。 好像确实也是这么回事。 沐春真人将双手往袖子里一拢，哼哼唧唧地感叹道： 哎，养个徒弟不如狗，长大都是白眼狼啊。 着相了。我扶摇的剑修不以外物为美，入门都是木剑，师父都是摆设，出灶当然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接引。你若说接引，只有扶摇木剑法本身。怎么，你小时候被那木剑领入门的光景都忘了吗？ 每一个少年第一次拿起木剑沉浸到那看起来很可笑的起手式中时，就会被木剑引领到其中的剑意之境。程前心思急转，顿时明白了什么。童如微微笑了一下，手上镣铐叮当作响。 那就是了，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而且下次你来 恐怕就见不到我们了。 不生不死的，等在这里与草木共朽。暮春真人的眼角微微抽动了一下，似乎被一句话提起了极痛苦的事。童如却神色不变，老僧入定似的说： 嗯，去过。我去问了徐应之，他补给我三个大凶卦，还劝我顺应天命，老实点等死。我觉得这种朋友留着过年也没什么用，于是回去将掌门印传给小你师父，自己下了不回台。 不回什么？ 有来无回莫回首，落子无悔不悔台。哦，大家又叫做心魔台。扶摇山乃是一先天秘境，想必你也知道了。相传这秘境是当年一位飞升大能从三界外搬来镇守心魔台，并隔开人界与群妖的。我扶摇一脉就是奉命守关之人。 程前闻言呆住了。 真的？ 多半是假的。大致和红军开盟、盘古开天差不多，只是故事。 童如笑眯眯地看着他，这万魔之宗笑起来的时候，非但一点也不可怕，反而很是亲切。 可不悔台是真的，台上有一块逆天之物。 心想事成时， 我进入三生秘境后，执念深重，走火入魔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徒步踏上不悔台108000阶，将那块被扶摇山封了几千年的石头取出，又不顾四圣劝阻，以100万生灵为祭，对他许下不可赎之愿。 他最后几个字居然有森然之意。程前蓦地想起师父当初封北冥之魂时那句你手中枉死的人，心里不由一凉。 哼，你在古外碰见的亡魂推算起来其实都是那次种下的因。我罪无可赦，但也算是私愿成真。 程前不由地追问， 当年是何人引你入三生秘境的？ 遭报应的人。 童如脸上并无怨愤，程前还要追问，暮春真人却忽然叹了口气打断他： 小钱，天快亮了。 东方已经露白，程前蓦得一惊。 本还想着你能多留一会儿的，看来是不行了。 先前还好，不知怎么的，此时程前听见这一句话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忍了半晌，他终于哽咽道： 我想天长地久的与师父留在这里，可还与一人有百日之约，万万不敢守约。 不远处，童如露出一丝苦笑，像是欣慰，又像是追思起什么。他忽然一抬手，周身锁链哗啦作响，那些加诸于身上的刀剑之气暴涨，将程前硬是推了出去。暮春真人的脸渐渐模糊，千里亡魂从他脚下飞快地掠过，程前一时间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程前返回扶摇山庄的时候，就看见山庄里的佃户们都不干活了，一水探着头围观。山庄门口人满为患，车水马龙，两排官兵并排而出，石头桩子一样一声不吭地守在门口。一辆车停在那里，拉车的马虽然在肉眼凡胎看来与其他马匹殊无二致，程前却一眼看出了那是两匹品相不错的飞马，而飞马车前还站着两个品相也不错的修士，全是元神以上，其中一个甚至还是青年面孔，周身有独特的凛冽，竟然还是个剑修。 山庄这些日子人来人往无数，都是李云在处理。这些人本来也并不能吸引程前驻足。他将双刃提起，人缓缓落下的原因只有一个。那马车后面跟着一水黑鸦一样的蒙面人，车上挂着一面天眼处的旗。一位年长些的修士在叫门，说话很是文绉绉的，摆完事实讲道理，说完天下说苍生。山庄守门的大约是水坑，门口的石匾上闪烁着铜鹤特有的三昧真火。水坑很会以不变应万变，无论别人如何说破大天，他就只有一句话： 请回吧。 要不是程前听出他的声音，可能还以为里面是个自动回答的傀儡。年长的修士看起来有一些一筹莫展，旁边那年轻的剑修将剑抱在胸前，不客气地开口道： 师兄，与他们废什么话？这些人在凡间藏头露尾，里面那什么剑修掌门想来也没什么本事。我看这山庄布阵之人恐怕还没有元神修为，便是砸开了，谁能拦得住？ 闭嘴。 年长者皱眉打住了他的话音，刚转过身来想训斥两句，突然他的目光凝固住了，手不由自主地按在了自己的长刀上。年轻剑修随之将目光转过去，只见不远处一棵大树树梢上正站着一个人，那人脚尖轻轻地点在树梢上，袍袖随风而动，猎猎扬起，好像一面灰色的帆。他们所有人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。这人正是程前，他微微垂着眼，神色漠然的不像活人。年轻剑修的目光落在他手中几乎被飘扬的袍袖遮盖的剑上，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。 你是什么人？ 他话音没落，程前突然抬起眼，不过转瞬，程前已经从树梢上飘了下来，蓦地便到了那剑修面前。随即一股冰天雪地的寒意四下弥漫开来，他举手投足无不肃杀，周围一干修士不由自主地退开了一大步，程前眼皮也不抬。 你躲我家门口还问我是什么人？ 年长些的修士闻言忙上前一步稽首： 啊，在下乃是天眼处司印吴长天，特来求见贵派掌门，不知这位道友怎么称呼？ 程前早做好了万年唱黑脸的准备，当即道： 天眼处是什么东西？不见。 话音没落，他一袖子已经甩出去，饶是吴长天躲得快，胸口仍然被一股孤寒冷冽的真元扫了个边，顿时感觉半个身体冻住了，接连后退好几步，狠狠地撞在了马车车辕上。程前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： 谁是你道友？ 你！ 年轻剑修暴怒，顿时要拔剑上前。程前手中双刃嘎啦一声脆响，翻转过来。 想动手？那我程某倒是愿意奉陪一耳。 程某人三个字似有意无意地说出，吴长天已经知道他是谁了，连忙喝住同伴： 有良，退下。 程前嘲讽的目光扫过面前这群黑鸦一样的人，突然露出一个极尽刻薄的笑容： 你们为了魔龙含冤而来？ 吴长天将不情不愿的尤良推到身后，陪笑道： 正是，此人眼下已经有万魔之宗的趋势，一干藏头露尾的魔头全供他驱使，若是我道中人再不能团结一心，恐怕世间将有大劫。那便…… 吴长天一抬眼，看见程前充满讥诮的目光，后面的话竟一时说不下去了。 魔龙含冤。 程前低低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话，笑道： 哼，吴大人，你可知此人为何入魔？ 吴长天愣了愣： 因为在他十来岁的时候，中了你们天眼处前辈周寒正的一封画魂， 你可知道什么叫做因果报应？ 程前声音很低，仿佛面对这一群人，他连说话的力气都不肯多费。 大人方才说什么？你道中人？ 他话音突然转冷，双刃枪啷一声出鞘，一道海潮似的剑气凌空斩过，在地上画了一道几丈长的弧线，站得近的几个天眼处修士全给他这一剑扫了出去，一时间人仰马翻，好不狼狈。程前的目光比剑光还冷上三分。 带着你的狗滚，敢踏入此陷阱，就等着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